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租房问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海淀法院的法官呢，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跟大家说了哈，租房的一些陷阱啊，大学生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其实呢，涉及到大学生尤其是年轻朋友在租房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是方方面面，各种各样。那除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三种不同的情况之外，还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另外一位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三种不同的租房的陷阱。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您请到了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高庆啊，跟大家讲一讲有关这个房子的话题啊。这个居者有其屋啊，可以说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需求，不管是租来的房子还是买来的房子。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啊，这个每年呢北京这个毕业的大学生啊也是非常之多的，很难说实现每一个毕业的大学生呢都能够毕业了之后就能够买到一套自己称心如意的房子，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处于这个租房的状态哈。那么今天呢，其实咱们还是要从这个法律上跟大家说一说，处于租房状态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可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法律上又对我们的这个房屋的租赁哈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保障。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请这个高庆法官呢先通过一些这个实际咱们曾经审理过的案件，实际发生过的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租房呢，可能现在在北京这样大城市，而且是在海淀这样科技比较发达而且教育资源也比较丰富，在这样的地区呢，租房这种现象是十分普遍的。那么在就是租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承租人他在选择房子然后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也会碰到一些法律问题。 对， 这样导致我们法院在审理租赁合同纠纷这一块呢，案件也是不断的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那么在审案子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承租人在跟出租人发生一些纠纷呢，主要是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说，可能承租人他对出租人以及出租的房子以及它的设施了解的不是很清楚，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盲目的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在签订合同以后呢，自己原来又没有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没有做一个理性的认识，所以导致在合同签订以后，后来又自己自认为房子或者是有问题或者是不满意，然后再来反悔，就有这样的案子就挺多的。 像海淀区啊，您看啊，北京市大部分的高校都集中在海淀，那可以说每年啊，这个租房的需求量也是非常之大的哈。那么可能在大学毕业之后，急于租一套房子，急于找一个地方，因为刚从这个宿舍里出来之后，那么肯定得先有个地方住，是吧？那么如果说单位又不解决住房的话，那么肯定是要自己出来找一个地方住，可能就会遇到那种比较着急啊，看的不是很仔细啊，情况了解不是很仔细啊，这样的情况哈。下面呢，您，我觉得您先说一个实际的咱们审理的这样纠纷案例哈。 大家了解一下这一类案件是怎么。 就有一个从海淀去的一个学校高校毕业的学生姓小王，学校当时宿舍已经不能继续住了，然后他就很急于去找一间房子，他就在网上还有在 BBS 上淘了一些出租的信息，然后他后来就很快联系到一家出租的中介公司，然后出租以后他就马上去看了房子，刚看站也看上去觉得房子还不错，是31厅里面的一居，然后一居呢他看上去好像房子的一些基本情况都还可以，然后因为他很急于就要从学校搬出来，所以当时立马就跟中介公司签订了那个房屋租赁合同，但是这合同一签了以后，当他再回到宿舍的时候，他又想着想来想去，觉得哎呀，我好像还没有看太全面，是不是我怀疑那个哪个角落比较漏水，他就有这种怀疑，然后他又觉得他又不想租这个房子了，然后他就立马又给出租方又打电话，他说那我不想租这个房子了，但是呢合同已经签了，而且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双方都是自愿的，而且都对房屋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呢合同签了，如果你不再续租，小王他就说我不想租了，那我也把定金也交了，中介公司就说要退租的话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那小王呢就说那我房子都还没住呢，他个人认为他就是这个定金不应该要赔偿，因为他都还没有进去这个房子，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呢，既然这个合同已经成立了，而且在合同里面已经对这个违约金约定的非常的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呢，从法律角度来说，后来我们在审理这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只能是依法进行判决，就是双方只要是意思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签订合同以后，如果不是房屋有重大的质量问题危及人身安全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那这个合同都是有效的，如果你要违约的话，那这个你是要承担这个违约责任的。 其实啊，就是有一些这样法律的一些规定啊，作为如果是大学并不是读法律专业的这个学生来讲，他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他会从这种朴素的或者他认为这个有道理的啊这样的一些观点，他去看啊，去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实际上您刚才讲了这个纠纷当中哈，作为我们这个大学生啊刚毕业的，什么样的看法是存在问题的，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合同就是平等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要是这样成立的话，而且这个合同它又不违反公共利益，也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话，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话，都是合法有效的。如果合同里面对违约责任有明确的约定，有的是双倍赔偿定金，有的是不返还定金，这种约定只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只要是你自己签了合同签了字的，而不论你是否真正享受到这种合同带来的利益，如果你要违约的话，那你都是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的。 哦，就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完成了这个合同的一部分是吧？ 对，无论是你有没有从这个合同，个人你认为你有没有取得利益，比如说你有没有住进这个房屋，但是你已经对你要租这个房屋已经给了对方一种意思的表示，所以你让对方把这个房子就留给你了，他就不会去找其他人出租了。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你有违约金，那你还是要依法的就是支付他违约金，交这个钱，交这部分钱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房租，交这个钱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给出租人一个信任，或者是取得他的一个保障，因为你如果在居住的过程当中对房屋有损害啊，或者是说有从事一些不法的活动啊，然后对方你可以通过这个定金来追究你的责任。 那这个定金如果说一旦解除这个合同的话啊，或者说像我们今天刚才讲的这个纠纷当中，定金到底是退还是不退？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定金的话，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双方按正常的合同约定来，双方履行合同，比如说合同期限届满，然后你又结清了相关的费用，然后又对房屋没有重大的损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房租到期以后，如果不再续租的话，那出租人是应该要 退定金的。但是呢，就是在实际的那个操作过程当中呢，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或者是想提前退租，或者是说对房屋有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合同里面对这个违约的情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话，那么也有定金不退的情形，那么这个定金呢就作为一种违约金来支付给了出租人。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类的话，就是说因为在房屋租赁的过程当中，就是每个承租人他可能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就是在签这个协议的过程当中，就是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一部分人呢，他就是为了图省事儿，或者是觉得是熟人介绍的、同学介绍的、同事介绍的，他不签这个合同，不签正式的房屋租赁协议。这种情况下来导致养成纠纷以后到法院处理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现在一般的在房屋租赁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有些出租人，尤其是像中介公司，他们都会给一个就是格式合同。 对， 这个格式合同呢大体内容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出租人他可能会让你在底下加一些附加性的条款，而这个条款是属于格式合同之外的。这个条款呢，只要是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损害国家利益，不损害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合法有效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对这个就不是很清楚，我们就受理过这样的案子，也就是一对就是来北京务工的一对夫妻，他们就承租了一个一居室，然后在承租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跟出租人签订了合同，但是这个出租人他是一个二手房东，二手房东他可能跟一手房东有签订了一个协议，他跟一手房东的合同期限可能只到了09年的5月份，但是他跟这个这对夫妻他们签订的合同呢却到了09年的8月份，就等实际上等于这个二房东他签订的协议时间就短于了这个跟现在的次承租人他的这个时间这个期限。 其实这个二房东也是个承租人是吧？ 对对， 应该是这个二房东 把房子租过来的。 对对对，二房东从这个真正的房东手里租过来这个房子，他呢再把它或者分割或者怎么样把它转租出去。 对，转租出去。在转租的过程当中呢，他一般可能就是没有告诉现在的承租人说这个房子我租都只租到一个定期限。那么他就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他就说那我们在底下签订一个补充协议。怎么签呢？就是说如果是因为这个房主的原因，他会明明告诉承租人，他说我不是房东，我是二房东，但是如果这个房子因为真正的房东因为他的原因而无法续租的时候，那我们就双方结清费用，也不存在双方违约，也不支付违约金。而这对夫妻他们可能对这个合同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就是觉得我自己能租到一个家能够安稳下来，然后再打拼事业，就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他们就草率的签了这个协议。然后后来事情就真的发生了，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原房东他就可能找这个二房东来要房子了，他们的合同期已经到满了，然后这个二房东他就拿出了这个补充协议，他就说我们原来签订的补充协议，那我现在让你要搬走，我们就互相结清了，然后谁也不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这对夫妻觉得他们的合同期限还没有到期，被迫的要结清，然后被迫的要终止租赁关系，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然后他起诉到法院。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呢，会考虑到就是这个格式合同的实际情况。一般我们对格式合同如果是说明显的损害了一方的利益的话是无效的，但是这个补充条款呢是双方当事人真的当时是真实意思表示，所以我们也只能依据这个他们的这个约定来进行判断。那么我们也只能判定的话，也只能是说他们互相结清费用，而没有支持他要求这个二房东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这样的话等于说这对夫妻还得重新再租房子。 对，就等于重新再租房子，而他们的利益就没有得到保护。而且就是因为从实际上来看，如果他不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出租方他要提前终止这个合同，他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而正是因为他签订了这个补充协议，就等于是实际上的结果就是免除了对方的违约责任。 就等于说按道理讲哈，这个二房东他自己这个行为 其实是不对的。如果说这个不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二房东可能会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呢？ 如果不签这个协议的话，那肯定就是说如果有违约金，现在都是一般都是100%，有的是200%。那他如果要提前要跟你终止合同的话，他会要提前30天告诉你，而且他还会不仅要返还你交的定金，而且他还要根据你们的约定向你赔偿一个月定金，或者是200%，甚至是2个月的定金。这样的话你的利益就可能得到维护，你可以通过你这个得到的违约金的这种补偿来去有时间和有精力去找新的房源。 那么您觉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比如说比较草率啊，不是很在意啊，不是很看重条款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承租人是太着急了吗？还是因为对法律不了解？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这些原因都有。一方面呢，可能是承租方基本上在租赁市场上可能是处于一种相对比较弱势的一方，因为他只有选择房子的权利，他没有完全自己决定我就一定要租哪套房子，他只能去等待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如果是因为工作或者是时间的原因，他很急需要一套房子的话，可能他在租赁的时候就有一些仓促。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是广大承租人他在这种房屋租赁的过程当中，一种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还有点薄弱，所以他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不良条款。 他们可能也不大清楚，比如这些条款就算他们签跟不签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们本身也不是很清楚。 对，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们也没法预知。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租赁合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首先是千万要认真仔细的阅读这个合同条款的内容，即使是格式合同你也要就是很认真很仔细的阅读。无论出租方他是在催你，还是说觉得这个是走一个形式，但是我们作为承租人来说都要非常认真仔细的阅读，知道我们有哪些权利，知道我们要履行哪些义务，知道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类问题也是现在实际生活中比较突出也比较常见的一类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中介公司比较多，就是我们这些承租人如何去从中介公司来租到房子，然后如何跟中介公司来打交道。 其实跟中介公司打交道真的是不是很容易。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哈，咱们一块儿探讨。就是中介公司本身啊，他手里掌握的很多房源，另外他的对他们一些条款已经吃得很透了。那作为这个承租人来讲，他本身又没有房子，只能求着中介公司，而且很多条款呢他也不是很清楚，处于一种很被动的这样的地位。中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双方这个地位并不是很平等。 对，其实虽然从法律上来说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租赁合同，但是实际上从信息的占有量以及对资源的占有量来说呢，双方实质上还是存在的一些悬殊的地方。各类的中介公司非常多，他们的资质他们的信誉都有点参差不齐。那么但有的承租人他遇到一些中介公司，那个公司可能人就比较少，然后谁是公司的法人代表，谁是公司的业务员，或者是说中介公司他们的业务员流动性非常大，中介公司他跟承租人来打交道，那承租人一般都是还是跟公司的业务员进行打交道，所以在跟业务员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也是承租人比较利益容易受到损害的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就受理过一个案子，也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白领，他去跟中介公司租房子，当时去中介公司的时候呢，他也到了中介公司的经营地，然后也第一天也是在那儿签合同，然后都觉得很好，觉得中介公司的服务也不错，当时是中介公司的一名业务员给他办理的相关手续，那个合同上也是盖了中介公司的章，然后给了他那个收款发票也是盖了中介公司的章，然后他就回来住得很踏实。他当时约定的就是支付租金的方式是押一付三，那么他付了三个月的租金以后，那么到下一个季度本来是打算要去中介公司当场给交租金的，但是考虑到工作繁忙，而且是正好是中介公司的原来给他办理相关业务的那个业务员来找到他，然后说你要交房租了， 然后他就二话没说，也没有去核实对方的证件，也没有去跟中介公司沟通，然后他就把租金给了这位业务员。这位业务员呢也没有给他相关的票据，没有给他办理相关的手续，而是仅仅写了一个就是今收到您租金多少钱多少钱，然后署名呢就是这个业务员个人。但是他也没有注意，他觉得因为他在经过三个月居住以后，觉得在这儿住得很好，然后业务员又亲自上门来收房租，觉得这中介公司的服务水平还挺好的。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已经陷到一个陷阱的下面去了。后来这个中介公司又找了这个承租人，要他来交房租，然后他就感到很诧异，因为他就向中介公司解释说，我已经把房租交给你们业务员了，但是中介公司就一口否认，他说那个业务员在您第一次交房租的下一个月就被我们解雇了，就不在我们公司干了。所以呢，他这后来又起诉到法院，等于是被两次重复的追索了租金。他后来起诉到法院来以后呢， 因为他要求什么呀？ 对，他肯定是就是觉得不应该再交租金了，他觉得对方的要求是不正当的、不合理的，因为他已经交过了。但是我们后来就是从法律上来说呢，只能说如果是跟中介公司来租房子，那是我们承租人跟中介公司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业务员呢只是他们所从事的只是公司的行为。所以如果业务员已经不在公司了，他在给钱的过程当中，他就应该去审查看这个业务员是不是这个公司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应该要业务员给他去出具这个公司统一的这种收款的凭证啊，给有公司的那个公章的这样的凭证，而他就没有的话，因为他要想维护他自己的利益的话，他只能证明他交给这个业务员的这个行为构成的是一种在法律上叫表现代理，就是他有理由相信这个业务员是公司的职员，就是是公司的行为。但是他现在呢又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因为业务员连他的名片都没有给过他，他当时就很草率的把钱给他了。 他不有个收条吗？ 他有收条，但是这个收条是业务员本人打的，他只能是说跟这个业务员表明这个业务员欠他的钱给了他钱，只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这个公司跟他之间的关系。 那等于说按照您这么解释的话，那这个人还得把这个房租交给这个中介公司咯？ 对对，他跟中介公司的这层法律关系来说，他还是得按照约定给这个中介公司交房租，而至于他把钱交给那个业务员的，这在我们法律上来说，这个业务员可能就有构成了不当得利，他跟业务员之间他们之间是没有法律关系，而且是业务员又得到了利益，而他又受到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他们构成不当利益。如果是数额比较大的话，甚至是会构成一种诈骗。 那这样的话其实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找这个业务员是吧？ 对对。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表见代理啊，就是说他有理由去相信这个业务员，因为他不知道业务员已经被公司解雇了嘛，他其实有理由相信这个业务员其实就是代表这个中介公司的。那为什么咱们这块还不能支持他的就是这一块的这个？ 因为他没有就是充足的证据，因为他只能证明他原来第一次在公司见过这个业务员。他如果拿了这个业务员的名片，或者是说这个业务员给他出具了这公司的收据，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证明是他有理由相信。你不可能因为你在公司见过这个人，然后就说他继续是还有权对这个公司的行为进行代理。 没错没错。那么通过这一点也是反映出啊，咱们这些承租人有时候在这个跟中介公司打交道的时候还不是很成熟，是不是只能这么说？ 对，就是一定要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性，一方面呢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且是要找那种信誉啊资质都比较好的中介公司来租房子，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利益。 另外呢，作为我们这些这个承租人来讲啊，其实很多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要关注的更细致一些哈。这样的话我觉得细致一些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就是要细心认真然后负责。这样的话就可能可以减少纠纷，也有助于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陈科难遇的病人